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44回，金銮殿狄仁杰直言，白马寺武三思受窘。却说武后听狄公奏怀疑，骗诱王玉书媳妇，请传旨叫他查办，心下难以决断，欲待不行，显见碍于私情，恐招误议，而且狄公非他人可比，若是他前去搜出实据，那时更难挽回，若拒然准告，此去怀疑定然吃苦，那种如花似玉的男人，设若用刑拷问，我心下何以能忍？况此事也不能怪怀疑，总因薛敖曹、张昌宗等人日在宫中，便令我将他忘却，以致他心火上炎，难以遏制。此事唯有推诿在别人身上，若果他实事求是的认真起来，那时也只好如此这般传道旨意开设便了。当时答是，狄亲家所奏，王玉书击鼓呼冤，孤家虽不知怀疑国有此事，但此次乃是先皇敕建，加以寡人允了神愿，偶往烧香，见怀疑苦志修行，不愧佛门子弟，因此命他为这寺中住持。此时既有此事，故不能因他是敕封的僧人违例不办，但也要访明，唯恐别处僧人冒充其事，那时坏了国体事大，坏了佛法事小。亲家是明白之人，也应知寡人的意见，此去但将王玉书媳妇查访清楚，令其交出便了，余下若能宽恕，看他是出家之人，容饶一二。狄公心下骂道，这个无道昏君，金殿上面竟命我违例饶恕他，明是袒护的怀疑，我且不问如何，你既命我去，当时也不怕你有什么私意，也要奏上一本，不然全没有天理国法。随即奏道，臣定扬体圣意，若怀疑果真不法，也只好临时再看轻重了。当时正要退朝，忽然黄门官奏道，现有白马寺住持怀疑报道，山门前不知何人杀死两口女尸，首级不知去向，特命人来报官，转请代奏。武则天听了此言，心下疑道，莫非怀疑真是个妄为，两个女子是他骗来行奸不从，致将他杀死，反来奏朕发落，现在狄仁杰在朝，如何遮掩得过来？当即怒道，白马寺乃敕建的寺院，何人敢在此行凶？若不严办，法律安在？且山门有人看守，僧人进会岂不听见？莫非他干出不端之事，抵赖在怀疑身上？狄公心下明白，当时并不再奏，领旨下来退朝而去。且说怀疑何以知山门前有了死尸？只因他与众娈童在暗室内胡闹了半夜，轮流更替，接不得王道婆那件睡衣，一看玉杵如钢炭一般，真是无处安放。等到三更仍是不来，欲想与玉书媳妇勾当，见他那样哭骂，深恐他拼命寻死，反而断了妄想。直到四更，疑惑道婆真是不来，不得已揪了极少的道童硬行干了一会，勉强出了点火，心下终不舒服，向着众人道，这个老惠子 骗得我好去。他明知我熬不过去，偏是不来。此去他安中不远，你们带我寻他，究竟看他去那里何事？莫非又遇见个妙人，舍不得前来？那些娈童皆是百说百依的，随即三四个人由暗室出来，才将铜铃一抽，将那暗门开下。忽然，一个滚圆的物件，如西瓜一般，咕噜噜的由台坡上直滚下来，把众人吃了一惊，皆定神向前一看，叱咤一声，未曾喊得出口，早又咕咚栽倒在地。怀义忙道：“你们怎样了？”那人早已下江，但听说道：“人头。”怀义再仔细一望，正是血淋淋一颗首级，当时一魂飞天外，忙喊道：“前面英雄赶快出来，此地出了命案了。”原来门见外面那个陷人坑，四面有四个绿林大盗在那里把守，日间无事，夜间专在此处，恐有人来陷入坑中，他四人便一齐上前乱刀砍死。此时听见怀义叫喊，知又出了事了，也就将铜铃抽起，开下暗门，依然一样，早有个如西瓜大小东西从上面滚了下来。为首一人正往上走，不防着正滚在自己头上，吃了一惊，也不知何物，顺手一摔滚了过去，但觉头额冰凉，再用手一抹，不看犹可，再举手一看，乃是鲜红的人血，忙呼道：“这是奇了，此地哪里有人头？”四人不解其故，只得一齐传身上来，过了门见，复到里面暗室，见那边一人已吓昏在地下，忙道：“你等不要慌，此事必仇家所为，而且是个好汉，方有胆量干得出这事。且取个灯台来照一照，看是何人。”怀义连忙移过烛光，这一下非同小可，忙道：“不不不好了，这就是王道婆，为人杀了。我的心肝，你死得好苦，这来我怎么得过？”大喊道：“你们莫要大惊小怪的，可知我那边还有个人头，一同看清楚了，再想这凶手是谁。”说着过去，两人把那颗首级取来，众人一看，正是道婆的伙伴。怀义道：“这明是他两人前来，行至半路被仇人所杀，这事如何得了？”正闹之间，忽听前面又叫喊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们里面快点出来，现在山门口杀死两人尸骸，不知由何处而来，这事不是儿戏，有关人命呢。”怀义听道：“不好了，这分明是晋惠狂叫，莫非赵老儿也被人杀死？”四个伙伴听得此言，忙道：“只要凶手在此，也不怕他逃上天去，我等且去将他擒获。”说毕，四人如飞一般，穿碰纵跳，到了前面，见晋惠面如土色，还在那里叫喊，忙问道：“晋师傅，凶手在哪里？”晋惠道：“我与赵老儿在山门内等候道婆，直不见他前来，因是天色不早，正要小解，一人出去瞧望，见有一个大汉，肩头上背着两件东西，向牌楼前一摔。我正要上前去问，那人大喝一声：‘你来便送汝狗命。’我见他手中执着一把亮刀，一下一个筋斗昏了过去。过了半会，方才醒来，那人已不知去向，因此前来喊叫，不知我们里面如何。”四人齐道：“这事奇了，里面只有两颗人头，莫非与山门前那个尸骸是一人？我们赶快追去。”四人革置兵器，窜出山门，果见牌坊前两口尸骸横在下面，向脚下一望，却是两个女尸，知是身首两分。四人在左近追寻了一回，不见有人影，只得依旧回寺，来到里面告知怀义。怀义道：“这事如何是好？ 若他今夜再来，哪里有这许多人防备？可见这人本领非常，一人杀死两人，还敢将人头送至里面，竟无人知晓。遥想我们这内里的事，他皆知道了。似此若何办法？四人道：你何必这样惧怕？此时赶快命人至武三司衙门报知此事。现在天已将亮，请他立刻上朝，奏明午后，传至刑部衙门九门提督，一体严拿凶手。如此雷厉风行，还怕他逃脱吗？这个人头从速在后面掩埋灭迹，就说是无头的命案，在别处杀人之后，将尸身移在寺前，有意拖害。武后听了此奏，岂有不办之理？桓义听了此言，甚有主见，随即命人赶快入城。谁知到了城内，武三思已去上朝，那人只得到黄门关处禀知此事，请他随机带奏。此时武后退朝，赶命武三思入宫，说道：桓义干出此事，现为狄仁杰奏明寡人，他乃先皇的老臣，而且孤家见他便有三分惧怯，这事若被他审出真情，为祸不浅。王玉书控告之事还未明白，复又闹出命案，岂非叠床架屋，令人难救？你此时敢先到白马寺去，命他将所有的罪名推卸在静慧身上，孤家便可转圆了。武三思本是他们一类，听说狄仁杰承办此事，也是为怀义担心，当时领旨由后宰门出去，骑马出城，由小路飞奔白马寺来了。下了牲口，果见山门前横着两口女人的尸首，地甲等人在那里看守，仍有许多百姓来来往往，拥在那里观看。武三思恐有议论，当时进了山门，直向内厅而去。正是怀义与众人谈论，说命人前去，何以仍未回来，不知午后如何发落。忽见武三思匆匆而进，正是喜出望外，忙道：皇亲请坐，寺中闹出这项事件，如何是好？三思笑道：本来你们也太乐极了，日夜的在此快活，可知有人告了师父？怀义道：这是何说？有谁告我？三思正色道：此来正奉武后的密旨，现在王玉书在老狄辕门击鼓鸣冤，说你将他的媳妇李氏骗困在礼房内面，而且假传圣旨，勒令出5000粮饷。方才老狄上朝奏明武后，武后正如此这般为你掩饰，谁知黄门官又起奏说寺前杀死两人，这明是你阴间不从，下这毒手。稍顷老狄便来相验，武后特命我来，命你推在静慧身上，随后方好转圆。怀义听了此言，也是吃惊不小，忙道：这不是冤煞人了？王玉书所控虽有此事，只因我久不进宫，故一时妄为，可知杀死的人并非什么百姓，乃新隆安的王道婆。他与我的事件你也晓得，何人将他杀死？这定是仇家所为。现在老狄前来，唯恐这事不能掩饰，却是如何是好？武三思：横竖由武后做主，尚无大碍，但不可与他应变。从前我与张昌宗尚吃他大苦，何况你是出家之人？虽看这私情在内，可知外面说不出口。我还不能在此久坐，设若他来两下对面，反为不美。他来后怎样？只赶快命人到我那里送信，好进宫复奏。这个地方也不能久坐，他进来尽在前殿上，请他起坐，免得露行迹。说着匆匆起身而去，就出了山门，正往小路上走来。 谁知前面乌罗开道，纷纷而来，许多百姓齐声让开，说道：“巡抚狄仁杰大人来了，稍顷便要相验。”武三思见狄公已来，只好站了一旁，挤在人丛里面。谁知狄公在轿内早经看见，心下骂道：“这厮前来，必有什么密旨传教怀疑，我且将他拘在此地，令他亲目所睹，方无更变。”随即命人助轿，走出轿来，高声喊道：“武大人在此何干？莫非怕下官殉情，相验不实，从旁监视吗？”武三思被他喊了两声，彼此转不过脸来，只得上前答道：“下官因有几事上香，路过此地，特来一瞧。大人乃清正之官，何必生疑？大人且请办公，下官即告退了。”狄公见他如此，心下笑道：“你也大乖巧了，既来如何能去？”忙道：“下官正恐一人照应不到，欲请一位亲信大人同办此事。既然大人在此，且请同为查验，稍缓一刻，何妨？”武三思信下正是着急，明知他是有意缠缚，忙道：“大人乃奉旨而来，下官未奉主命，何敢越分行事？”狄公正色道：“汝未奉命办此案件，难道私下至此便行得吗？此乃案情重大之事，你此时前来，非通消息而合？识君之路，理合报君之恩，为何徇私废公，不办国家之事？今日虽未奉旨，且越分一次，所有罪名，老夫奏之圣上，自请处分便了。若不在此同办这案，便是汝有意欺君。”武三思被他抢白了一顿，只是回答不来，只道：“下官何敢如此，奉陪大人便了。”当时两人一齐进了山门，早有人通信告知怀义。怀义平时妄自尊大，任凭你何人也不出来迎接，此时有亏心的事件，假以狄公清正刚直，无人不知，早已心中惧怕，迎接出来在大殿前侍立。见了狄公，待行礼已毕，邀入前厅上坐下，怀义也就入座。狄公当时喝道：“汝是何人，竟敢与钦差对坐？积此一端，可知目无法纪。平日汝是赤剑的住持，稍为宽待，胆敢将良家妇女骗顾寺中？本院奉旨查办，汝是为首的侵犯，还不向我跪下，从实供来？王玉书的媳妇现在何处？山门外两人，汝何时所杀？”这番话早将怀义吓得满身乱颤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44回完。